师傅仔，对唔住啊，我系唔可以跟你噶。 点解啊？你话俾我知边个？今次系边个赢咗啊？边个赢咗？ 系你。 闹噶！ 系你。 闹噶！ 系你。 I can hear you. 闹噶！ 系你啊！ 你叫我走？ 龙虎凤，我哋走啦。 老婆，我就死啦！ 玉浩，我想同你一齐影结婚相啊！ 吓、啊？我背住佢，扶住龙虎凤向前行。佢嗰一句说话将我拉住，因为龙虎凤同我结婚嗰阵时，我哋都冇影到结婚相。 我知道我输咗啦。嗰场赛事，就算系佢嗰句说话，我都冇输。但系雨后嘅眼泪滴咗喺我面上，我知道我输咗。 如卡通的主角摆动吧，让我俩有了爱，关节都软化。如指针般手舞足动吧，旋转高中低，左右变出交叉。 玉浩，我哋去紧医院啊！ 龙虎凤，你唔好出声啦，你流咗好多血啊！ 玉浩，你跟师傅仔走啦，我唔得噶啦。如果我就咁去咗，你都要搵个人嚟照顾你噶嘛？师傅仔系一个好人，你跟佢走啦。 你唔好出声啦，你流咗好多血啊！ 你明知我就嚟死啦，都你都要同我一齐？点解啊？啊？ 因为我想要你啲家产嘛。 唔好再回望啦，第时仲有大把路要行啦。 系啦，行啦，迪 Sir， 明天仲有更艰难嘅战事等住我哋同一见啊！去啦， 走晒，你把死仔啊，就今日走晒。哎呀，剩低我一个，喂，救啊，救啊，喂！搵人救啊！喂，咦，有只野狗走埋嚟啊！喂，冇啊，冇咬啊，冇啊，啊，冇咬啊，大髀啦！ 师傅仔，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，阿健， 好厉害，阿健，我哋又赢咗啦。 Leo 是师傅仔， 你傻咗啊？吓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 ？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，set 个 robot 玩下先，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。 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！ 我终于追到你哋啦！ 哎呀，仲要气都唔气啊！ 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龟嘅轿车师傅啫。 抽牌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。 我今年先19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，师傅仔。 喂，行啦，阿健，做咩呆咗咁啊？喂，喂，迪 Sir， 你食咗嗰啲药啊？ 冇食。 咁你叫阿健快啲食啦。 得啦，师傅仔，我食咗噶啦。不过我仲谂紧啲嘢啫嘛。 食咗啦，冇蛇，咁好味嘅食啦。 健，咁你谂紧啲咩啊？ 我头先喺发挥咗车魂之后，直到食药好翻呢段时间。我的身体虽然不受我控制，但是我的思想是没事的。在我发挥车魂那一刹那，我的脑走出了一个画面。 是怎样的？见。 当时我的脑出现了。 小白兔，你要俾心机啲食萝卜啊。食萝卜是这样的。小白兔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 就是这样的。你逼了车魂出来，居然谂住小白兔咬咬咬， 仲有噶师傅仔，跟住有另一个影像噶，系咁嘅。 咁即系点啊？空白 就系空白啦， 空白咁重要，你居然空白，你唔系想激死我啊？ 唔好，师傅仔，你唔好咁怒气住啦，仲有一个影像噶，你听埋啊，系咁噶。 小白兔，你要俾心机啊！小白兔，咬咬咬，咬咬咬， 又系小白兔！你唔好玩我啦，健，我最多大巴大巴咁打自己啦，你唔好玩我啦！嗱， 师傅仔，师傅仔，唔系啊，呢三个影像其实系暗示紧我一样嘢噶，一个大白兔教小白兔嘅影像，令我谂翻起点解我要赛车，我赛车嘅原因系因为一个教字。大白兔教小白兔啊，是一个教字，而我飞车只不过是想揸得更加好，然后教人成为一个一级的教车师傅。 你又想回教车师傅，那我唯有攞刀擦大髀啦。 师傅仔，你唔好住啊，我会先做车手先的。 擦咗添，掹掹出嚟，帮我掹掹出嚟啊。 掹咗啦。 呢条系我条大髀骨嚟噶， 唔好意思啊，师傅仔， 俾翻我啊！ 嗱， 条大髀骨啊！ 师傅仔啊，你放心啦，唔好成日自残身体啦。教车师傅系我终极嘅目标，不过喺而家，我仲有一件更加重要嘅事要先做，我要做教车师傅。原因系我爸爸系俾唔小心驾驶人士撞到，所以我就要教所有嘅人安全驾驶嘅重要。但是在我头先有影像出现的期间，我见到我爸爸被车撞到那一幕啊。当时我眼见住那一刻，因为打击太大，所以我先完全忘记晒。但是头先居然整个画面出返晒嚟啊。我见到那个不小心驾驶的 Skyline R32, 令我知道我要先找回这个战神 R32, 为父报仇。这个是车魂提醒我的。 这个情况很正常。因为车魂令你想起自己揸车的真意。 揸车的真意？ 没错，揸车的真意。还记得我和上一代车神澳门过光龙斗过一场世纪之战之前，其实我还有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事。这一场赛事是我和我同门师弟之战，边个赢了就可以迎战澳门过光龙。 啊，原来传闻是真的。传闻所讲话你原本可以大胜过光龙，但是因为你之前同个师弟大战，元气大伤，才至会打成平手。 冇错，这个传闻是真的。 咁传闻话就是因为那场赛事你才会逼到车魂出来，是不是真的？ 是真的。 咁传闻话你用200K 掟个90度弯，是不是真的？ 是。 咁传闻话你倒车行三分之二的路程，又是不是真的？ 是。 咁传闻话你一路揸一路食扬州炒饭，又系咪真噶？ 系。 咁传闻话碟扬州炒饭只系12.4，又系咪真噶？ 系。 咁传闻话碟炒饭唔够蛋，又系咪真噶？ 系。 咁传闻话炒饭俾你个师傅系斗鸡嘅，又系咪真噶？ 系啊。 咁传闻话你咸叔，又系咪真噶？ 系。唔系， 好，好，实在太好啦 ，Dick Sir， 原来全部都是真的， 全部都是真的。 除了咸湿那个。 当时你怎样逼到车云出来的？ 当时是死战，赛事在非洲举行，赢了的就可以出战，输了的就不可以赛车，还要以后揸的士，而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掂美食。 原来真是咸湿，就在最后一个弯。 我们两架车都已经斗到油尽灯枯，因为已经斗了成三十个钟头，他的车四条胎都被磨至不见晒，而我架车直头成个车底都冇埋。我要攞住架车用脚跑，用脚走埋最后一个弯。当时我时速140入最后一个弯，我居然跣鞋，我同我师弟嘅车走向外飞，而呢个高速只要系一个小小嘅失误，都足以丧命啊！当其时我响鬼门关之前，车运就系咁样出嚟啦。佢除咗保护我之外，仲提醒翻我揸车嘅真意。我系为情而赛嘅，我当初学车都系为情。最初我学车嘅原因系咁嘅，我同我师弟好细个已经揸大胆车。 几多岁啊？ 四岁半。我当时偷咗我 uncle 嗰架50-03吨半拖头。 呢架车啲扭力好强啊！ 系啊，咁大马力，你要小心揸啊！如果唔系啊，撞死啲小动物就惨啦！ 得啦，嘿，等我甩个尾俾你睇啦！呀， 好犀利啊！ 使乜讲？咦，你睇下嗰边有个女仔好惹火啊！哇，呼啦啦，喂喂， 唔好咸湿啦！小心啊，前面有小动物啊！ 啊！ 刹车！死啦！好似撞到啲嘢。 落车睇下啦。啊！我撞死咗。 啊！你撞死咗只蚁啊！ 系啊，咁点算啊？ 仲系我屋企只蚁嚟添。强仔，强仔， 小师弟，我应承你。以后揸好啲车，唔会撞到小动物。 强仔，强仔，你真系好惨。 我哋都系揸翻三轮车啦，你坐我后面啦。 等我执翻强仔条丝先。 快啲啦！ 得啦， 行啦。小师弟，睇住我啦，我用三轮车做个甩尾俾你睇。嗱，呀！ 好犀利啊！ 使乜讲？咦，那个野火又不向我哋挥手啊！哎呀，呼啦啦，喂喂， 又有小动物啊！ 吓，刹车刹车！ 你又撞到小动物啦、 啊！又撞到咩？落车啦！ 吓 吓， 你撞死咗只牛？ 唔系啊，揸三吨半撞死咗只蚁。揸三轮车撞死只牛， 仲系我屋企只牛 啊！ 春丽，春丽，你真系死得好惨啊！春丽、 小师弟啊，我以我哋之间嘅情谊作见证，我要学好啲揸车，成为一个安全唔会撞到小动物嘅车手。 春丽，春丽。 当时在最后一个弯，我想翻起我学车的真意，是清而不是赢，所以我就立刻减慢车速。但是我师弟的车已经向外飞出，我要救我师弟，我情急自生想出一个好方法，我用我的手臂拉住我师弟的车，就是这样，一架300多匹的车抱住在我怀内。 放手啦，师兄， 唔得噶，咁样你会死噶。 呢架车都会因为我架车嘅拉力飞出街噶。 放手啦，师兄。 唔会噶，我有车魂帮我，冇事噶。车魂提醒我，我为咩而揸车？我系为情啊，为我同你之间嘅兄弟情。 师兄，多谢你啊。就系咁，我先至唔想你有事啊。你放手啦，一个人死好过两个人啊。 唔得啊！ 师兄，两架车嘅拉力会将你只手扯断噶。 好痛啊！ 师兄，你做咩啊？ 如果我用一只手拉，我只手会断。但系如果我用两只手拉，情况就唔同啦。 两只手都会断。 但系如果我叫车魂喺我哋中间高速驶过呢？ 师兄，你嘅意思系？ 只要车魂高速驶过我哋两个架车嘅中间，咁我哋两架车中间嘅空气就会被车魂抽走，气压减低，咁我两架车外面嘅空气就会将两架车夹埋，唔使断手。 好似地铁高速埋站，将月台上嘅人扯向地铁一样，系空气流动改变压力嘅原理啊！ 冇错，车魂。去啦！ 结果点啊？ 你睇我个手臂几强壮，我救翻我师弟。不过喺冲过终点嘅时候，因为我挂住望啲赛车女郎，我当住佢面又撞死咗只小动物大笨象。 小娟，小娟，你唔好死啊！小娟，你。李叔，你撞死我只小娟、 自此之后，佢嬲咗我，冇再同我倾偈，如同陌路。同埋履行咗承诺，就系去揸的士啦。唉，所以阿健，你嘅揸车真意俾车魂激发出嚟，系好正常嘅。 系啊，我都知道，所以。我要找到撞我爸爸的凶手，然后教他怎样揸车。 其实我已经有线索，知道是哪个撞到你爸爸的了。 吓、啊！ 不过还要回去找一个人，这样整件事就水落石出的 了。是哪个？ 学车小姑娘。 吓、啊！那快点啦，师傅仔，行啦、你的车飞到烂晒，我哋接的士啦。 哦， 快点，快点， 的士， 的士，的士。 去边啊？ 啊，的士枪咁啱嘅。 系啊。 咦，的 Sir， 你师弟咪揸的士嘅而家，问下的士枪识唔识啊？ 唉，车神嘅师弟、啊，我哋呢啲下人边度识噶？嗬、啊，的 Sir。 系啦，应该唔识，唔识嘅。 咦？啊，而家先觉的士枪啊，你个车头有张蚁相，有张牛相，仲有张大笨象相嘅。 冇问啦，过去啲嘢我都唔记得啦。不过呢三个系我屋企人，我就永远记得。我净系唔记得我有个师兄嘅啫。Bring it back, come back and roll.